各位好，又回到嚟學人沙龍啦。今集我哋嘅題目咧非常簡單嘅，就係糧倉好重要。咁啊，我哋咧點解定呢個題目咧，都係嘗試咧，即係諗一啲新意思嚇，定一啲可能比較俾大家睇落去容易啲理解，有叫有吸引力嘅題目。咁啊，希望活動一下，咁啊調整一下。咁其實我哋想講嘅咧係同城市管理有關嘅話題。咁而糧倉咧當然係城市管理重要嘅一環啦。咁同我哋講嘅咧，除咗我啦，咁啊仲有我哋自己老拍檔啊，咁啊 Vicky 啦，咁啊 Carmen 啦，同埋阿嘉齊。咁啊糧倉好重要。咁點解要諗起呢個城市管理相關嘅題目咧？我有一次我同即係一位新加坡嚟嘅老師，咁佢係即係一位院長咁樣咁同佢傾偈，咁佢就話：，唉，你香港人其實好幸福嘅喎。點解？佢話：你諗下，你我交税，你又唔使俾軍費。話新加坡咧就要俾好大額嘅軍費去維持。咁你呢啲要俾嘅軍費咧，喺香港咧嗰啲嘅財政儲備咧，就可以用喺其他更加好嘅地方。咁你個城市管理嘅費用就少咗，咁啊好啲咁。咁啊呢個咧就即係對我嚟講啊，即係可能我哋真係冇乜諗過呢個有關城市管理或者保護自己嘅安全。究竟是要使幾多錢的問題？咁我咁即係喺我嘅成長裏面咧，香港人比較係冇乜諗呢啲嘢，我相信啦。咁但係如果翻返去諗翻中國傳統啊，或者世界裏面嘅城市啊，或者對各種嘅管理咧，可能咧好對好多嘅地方咧都係頭都大嘅。 係啊，其實至於如果我哋講城市管理咧，最基本嘅咧就係一個人口嘅管理先。好簡單咧，就係話你自己個城市或者你自己個國家咧，究竟有幾多人喺度嚇，咁你先至可以處理到人口個問題。啊，但係我又覺得呢啲咁基本嘅嘢咧，原來喺某一個時間咧，其實就唔係咁基本嘅喎。因為咧，好似我屋企為例咧，咁我父親咧其實就由即係好細個咧就由澳門嚟香港。咁啊，當時我就問佢：，你由澳門嚟香港，咁經啲咩手續啊？咁我哋而家諗咧，就會覺得好似一個移民嘅一個過程啦，或者由一個城市搬去另一個城市。但佢就話當時係好簡單嘅喎，只係你搭隻船喺澳門過嚟，又冇出境，又冇入境嘅。咁而且係當時咧，其實亦都係香港咧係冇身份證呢個制度，就直至到差唔多係即係1949年啦，香港政府先至會即係實行，即係話每一個人都有個身份證。其實身份證之前咧，其實香港完全係冇一個即係控制即係人口流動嘅。咁啊啲人可能喺香港住幾年又走嚇嚟，好容易又嚟到。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成日講嘅即係人口嗰個控制咧，其實亦都唔係話即係一件即係理所當然嘅事嚟嘅。 不過呢個我要唱少少反調啦，即係一方面我覺得咁嘅情況係有嘅，但係我哋另一方面睇，如果從一個國家所有管理或者管治嘅層面咧，其實控制人口嗰個都係好重要啊。咁或者我哋諗喺歷史上咧，唔管乜嘢文明咧，其實好早就有呢啲即係對人口控制嘅一啲嘅記錄啊。包括譬如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咧，最早嘅其實流傳落嚟嘅即係文字記錄，就係同一啲人口嘅記錄有關啦。咁中國都係啦，其實春秋戰國啊，一路特別去到秦漢已經發咗展出一個好大即係規模或者係好有制度性嘅呢啲對人口管理記錄嘅做法啊。因為好簡單啊，你個政權如果你要掌握人力資源嘅話，你至少要知道嗰啲人姓乜名乜啊，住喺邊一得，咁你先可以揾到佢出嚟噶嘛。 係啊，姓乜名一住喺邊一得好緊要啊，係點解？就頭先阿 Vicky， 我覺得講咗個重點就係動員嘅問題。咁如果冇咩特別嘅情況嚇，咁冇咩安全嘅考慮，咁一般嚟講就係税收到養啲官，咁啊大家基本嘅一啲開銷可以處理到就得。咁但係一旦有緊急嘅情況，譬如戰爭咁樣，邊度揾士兵嚟打仗，邊度揾糧草嚟到去支持嗰個戰士等等嚇，點樣去揾到武器啊，提供相關嘅支援，全部都係咧同嗰個人口嘅資料啦。咁同埋同國家對於嗰、那個可能係人口或者係所有資源嘅情況咧，有所掌握先得。咁所以其實歷代咧、那個户口制度咧，唔係淨係單單地去處理個賦税，而係可能係處理一啲更加重要嘅可能國家生存亡嘅一啲課題。 係，我對户口即係一般可能大家諗啦，又要交税，又要去俾人捉去打仗，好似即係好多嘢諗係好似好慘好凄涼。但我自己對嗰樣嘢抽翻起最起點就係中性啲，但係咩咧？就係、是、譬如我哋會諗下，即、就、係、是、你行出街係嘛？你去一個地方，咁你可能你，但係而家我哋咁喺香港，你好少人有諗過啊！我今次出去有咩防身措施？ 即係我要諗下點樣防止自己唔會俾人搶嘢，甚至乎唔俾人殺害，係嘛？我而家帶啲小朋友出街嘅時候，啊，我唔會突然間諗下點樣會佢會俾人哋俘虜啊，俾人捉咗啊，突然間 拐子佬啊嘛， 各種嘅即係叫做恐懼，可能喺人類歷史漫長裏面其實係常態嚟，即係我哋唔會有好多嘢唔會做，其實係近代先至會開始會做。咁嗰樣嘢嘅基石就係安全啊嘛。即係其實我哋對嗰樣嘢嘅安全感，我哋現代人係習以為常嘅，而且我哋會甚至乎認為嗰啲嘢係冇做唔到咧，係其他人嘅責任。咁但係喺人類漫長歷史裏面咧，我哋會視安全咧為自己嘅一個責任。咁所以户口嘅對我嚟講嘅理解就係咩咧？就係起碼你要知道其他人咧係唔會立亂嚟你嗰度。即係我哋大家自己被穩定咗喺一個地方，其實其他人入嚟嗰度咧，我就可以假定佢係嚟有問題嘅人。咁譬如我哋即係。有成日，譬如講君子啊嘛，君子係坦蕩蕩啊，要戴玉佩啊，咁啊戴條腰帶啊，咁玉佩就撞到周身響啊嘛，咁話我哋行到邊都好啦，都會俾人知道我喺邊度出現嘅，咁做我就唔會做啲偷偷摸摸嘅事啦。咁我相信户口依樣嘢對於我嚟講，其中一個佢嘅好處或者佢代表嘅咩，就係話，咦，咁起碼一個地方可以有咩人口啊，有咩人數啊，邊個地方係屬於我嘅地方啊，都可以通過依啲地方有一個基礎嘅諗法。 就住卓然你講嗰、那個安全問題或者居家是否安全啦，都先唔好講出行安全啊。咁我舉一個例子，通常可能好多人都會知道啦，即係我哋成日講秦漢時代嗰啲十五年座啊，其實呢個都你先掌握咗人口嗰個數據啦。然後將咧幾多家，譬如話通常一般有五家連成一個單位，依五家連成一個單位之後咧，其中一家就即係當係一個五長啦，係咪？咁啊，大家咧互相要監察啊，人哋屋企做緊咩，其實你要去偷聽偷睇啊，睇下咧有冇啲咩鬼鼠嘅事啊，或者有冇啲山寶人出入啊。如果有咩唔對路咧，你要向五長告發啊，咁跟住咧就一路報上去。否則嘅話咧，其實如果隔離屋真係做咗啲壞事咧，唔報嘅話咧，當被發現咧，你唔報咧，其實係有一樣咧要承擔呢個法律責任。 連坐啊嚇！ 係啊，而且進一步咧，甚至咧有案例就係話某一家有人嗌救命有賊，咁隔離左右唔係屋企咧啊，就唔使罰嘅。但係五長或者咧嗰啲咧地方上嘅父老咧就要受罰啦。因為其實佢哋一個責任就係話，佢哋要保證地方上嘅安全啊，咁所以即使佢哋唔喺屋企，但係佢哋咧都肩負咗一個咁嘅責任嘅啊。如果有賊啊，有咩問題咧，佢哋一樣都要受罰。 喺譬如到明朝咧，相關嘅法律就唔係好健嘅，但喺唐朝咧嚇，咁嗰、那個大家彼此互相照顧安全嗰個責任咧，就清晰喺法律裏邊咧去定明嘅。就係頭先阿 Vicky 講，就係、是、隔離屋如果係有盜賊嘅話，你係有責任去幫手。即係如果唔係你犯法，你係要幫手嚇。咁呢啲咁嘅情況就係再睇到咧，係嗰個倫理嘅關係喺可能明朝或者係近代以前啦。咁中國嗰個傳統裏邊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概念，即係個倫理唔係要去國家自掃門前雪嘅，而係真係你要管隔離屋發生啲咩事。咁而你唔管嘅話咧，係有法律責任。咁嗱，但係頭先我哋講咗一大堆嘅情況啦。咁我譬如香港嗰、那個户籍係咪會好清晰嘅？咁而喺中國傳統時代，咁、那個户籍就似乎係一個好重要嘅國家大政咁樣，咁但係兩者其實又唔係矛盾嘅。點解我哋可能唔同意見？就係、是、香港可以話喺近代嘅發展嚟講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佢就係刻意成為一個所謂自由港啦。咁所有人啊、貨啊可以自由咁進出出咧，以至到呢個城市可以喺商業上邊咧有好長足嘅發展。咁但係即係有時商業嘅發展咧，往往就係同一個國家如果佢要安土重遷、編户齊民咧，係有一定嘅矛盾嘅，或者唔係矛盾嘅話咧，就係有啲張力喺度。點解咧？就係商人周圍走嚟走去噶嘛。咁如果唔係點互通有無啫？咁但係你走嚟走去嘅時候，咁個國家係咪能夠掌握到你走嚟走去個動向？咁帶嚟啲咩影響？或者係你究竟係咪真係仲從事緊商業嘅，定係做其他嘢嘅？咁我哋即係講到啦，譬如喺先秦時代開始，最出名嘅一啲對户籍嘅管理啊、控制。啊，唔係話其他國家冇啊，咁但係即係喺中國內裏邊啊，譬如秦國咁樣啦，我哋知道佢比較商鞅變法之後，可能對於嗰個户籍管理係好重視嘅，重視到個程度就係如果有啲陌生人 嚟到你個地方，可能投產或者係去住居咁樣，你要做 商業作法自閉就係咁樣啫嘛。 你係要記錄嘅，係咪？即係有唔同嘅層級，由鄉官開始去到官員都要知道嗰啲人口嘅動向嘅。咁而知道人口動向嘅點解咁八卦咧？點解要做户籍嘅登記啫？咁原來就係希望咧唔好等啲人隨便離開佢哋嘅故里啦。咁亦都係即係對於其他遊客啊，或者係外地嚟嘅人咧，能夠所掌握，以至到咧真係可以顧到治安嘅。咁而家頭先阿 Vicky 所講嘅，或者係蔡賢你兩位提到嘅，就係我哋出行咧。其實而家今日咧，我哋可能係習以為常，安全係常態。我哋唔會諗住帶足架撐，然後即係出街就唔使驚俾賊打，驚俾賊打都有兩嘢可以擋下。咁即係所以喺傳統時代有個說法啊，如果係一個大治之勢咧，就係、是、千里之行咧，就不帶赤兵。係咁、啊、你唔需要拿住劍、拿住刀咁樣去旅行或者去其他地方。咁嗱，亦都嗰個安全考慮咧，都有啲地理上面嘅考慮嘅。咁嗱，如果你喺你屋企，咁屋企都當然驚，有時未必安全啦，有賊嚟。咁啊，但係如果你喺呢個一個好熟悉嘅地方，譬如你住喺城裏邊嘅，個城就其實應該相對係安全嘅，因為城門有人守住，唔會有好多陌生人嚟。咁就算害你嘅，通常都係自己城裏面嘅人。咁有限，你知道有咩仇家啦，即係有限地會去受到一定嘅受到損害嘅。咁但係你離開咗城啦，咁喺荒野即係外城外嘅所謂野嘅地方，咁就係一個未可知嘅，咁亦都有可能有種種更多危險嘅。即係所以你做國人啊，即係喺個城國裏面。咁同埋你係做野人喺個城外邊又有啲區別。咁凡此種種咧，我相信就係即係同我哋個户籍嘅制度啦，同我哋點樣去嚟認識我哋嗰個鄉里啦。咁啊，同埋我哋可唔可以掌握到喺行動嚇，即係地方旅行之間嘅安全啦，全部咧其實係我哋今日咧可能要討論深入啲嘅議題。 即係嘉齊，你講得好啱，即係我哋話商業嘅發展裏邊重視嘅係流動人口嘅自由，可以周圍走，咁你先可以做生意。一陣間你都會講到依啲誕生係流弊，你要低賣高賣啊，你要賺錢。咁但係對於好多嘅前現代嘅地方嚟講咧，這個咁嘅高速嘅流動對於管理係咪好事咧？對於一個地方係咪好事咧？其實唔一定。咁啊，之後發生咩咧？城市管理咩問題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到即係譬如人口嘅管理啊，或者户籍嘅制度啦。我嘗試都係比較樂觀嘅諗，即係最初嘅人類其實群居其實係一個不得不為嘅需要嚟嘅，即係大家係希望去做群居。因為群居發揮一個巨大嘅一個生存嘅優勢，咁所以我認為即係國家嘅發展有國家嘅存在有户籍嘅呢啲嘅部分，其實都係依一個人類對群居需要嘅自然嘅延伸嚟。即係我唔相信有依個妖魔鬼怪，我哋而家成為一個國家管死你哋咁。即係我相信唔係咁樣嘅，而係一個即係人類群居需要而發展嘅東西。 係 咁，所以即係有啲強力嘅管理背後代表住，可能都係啲人希望有更加多。即係團結一嚟，可以做更加多嘅事，或者管理更加多嘅地方咁。 係，好同意。我都覺得係嘅，因為應該係人類自己有好多需要啊，譬如互相幫助啊、互相保護啊，所以就聚居埋一齊啊。所以頭先提到話阿嘉齊大概都講過，即係互相幫忙嗰種咧，即係鄰里守望相助，其實應該可能都係一種好本身好自然嘅需要嚟㗎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當你大家住埋一齊，總係有啲拗撬啊。咁你另外就係，如果你建立咗一個社區甚至一個國家嘅時候，你係需要有啲資源嘅分配啦，或者換一個角度，有啲社會救濟福利等等啊，咁你都需要一啲人口數據去掌握嚟即係做呢啲事情。咁所以户籍制度就冇辦法㗎啦，一定係會慢慢逐步建立啊。咁甚至係其實户籍制度入邊，你亦都會好清楚睇到有邊啲人係要交税，交幾多嚇。特別喺古代嘅世界，其實除咗我哋今日。因為我哋今日交税就交錢就算啦，咁但係你喺即係古代嘅世界，其實好多時交税之餘咧，其實要將自己嘅身體貢獻出嚟啊，就係力役 或者服兵役啊。咁所以如果你冇一個好完善嘅户籍制度嘅話咧，其實你就好難去揾到邊個人係一個合乎資格嘅去交出自己啊嘅身體嘅勞動力，或者甚至去當兵嘅。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要知道即係成個城市裏邊，究竟我哋有幾多少人，嗰、那個人嚇要交税嚇，或者嗰個人住喺邊咧，其實好影響咗咧，我哋點樣去即係規劃嗰個城市嘅，亦都令到咧點解我哋話睇中古代中國嘅城市，好多時咧都會用一個里方嘅制度嚇，即係我哋話嗰個所謂嘅鄰里，就係真係有條里喺度嚇，幾四條里就整圍成咗一個方，咁就記錄曬咧，即係住喺呢個方裏邊咧，其實嗰啲人係一啲咩人啊，去做啲乜嘢嘢啊，成個方。咧係有一個制度，同埋亦都係咧會有嗰時候個方咧係會有即係開關嘅時候嚇，夜晚佢就會閂咗嚇，禁止啲人出去嚇。咁係一個即係成個諗法咧，就係人口、城市、空間都係一個同時間嘅一個控制嚟嘅。 嚇，咁其實都即係城市嘅發展咧。如果我哋即係講喺嗰古代嗰個階段咧，咁除咗嗰啲方里之外咧，仲有市啦。咁啊，市就係有圍牆圍住嘅。咁啊，尤其是譬如我哋諗起可能唐代長安城咁樣，咁我哋想象嗰個有東西市咁樣，咁、那個市就係圍住之餘，啲門咧仲有人守住啦，就收税啊、出入啊，全部咧都有好清晰嘅規定，同埋咧真係有官員咧嚟到去做一啲審查。咁係一個即係咁樣嘅城市管理、城市控制。如果我哋今日嚟睇，好唔自由啦。可能好似好嚴密嘅管理，咁但係呢個就係即係中國傳統啊，喺尤其是係五代十國以前咧，大概嗰個城規劃咧一個好重要嘅思維嚟。咁喺五代以後就開始有啲改變啦。咁呢個後話啦。咁嗱，但係頭先我哋阿卡文所講嘅咧，主要係城啊。咁但係鄉村嗰個管理其實就唔係好似城咁樣有四面牆圍住，然後啲城門就有人守住，咁鄉村嗰個情況就可能相對比較可能嘅流動性大啲。咁當然啦，嗱個流動性又唔係極大嘅，因為大部分住喺鄉村嘅人都係農民。咁農民就要喺佢嘅土地上面耕種，然後得佢所得，然後先可以生存啊！咁國家先有税收。咁但係即係好年景嘅話，大家黐住土地乖乖地去耕田啦。咁亦都老老實實去上報你嘅人口去交税啊！咁呢啲個富役亦都唔需要有好大嘅擔心。好年景就係咁樣啦。但係即係我哋知道傳統嘅時代，尤其是係對水旱或者係可能糧食個生產嘅穩定性唔係能夠好好掌握嘅話，好多時候都唔係好年景嚟噶嘛。即係荒年啊壞嘅時候點樣？即係往往就會出現一啲可能人口思變啊，咁思變唔係要推翻政府嘅，咁有時可能思變就係我而家呢笪土地唔能夠供養我家庭嘅生活，咁我點搞咧？咁一係就我自己去流亡揾食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可能我哋舉家搬遷咁樣，但係舉家搬遷流亡揾食意味住咧嗰個户籍就出現一啲問題。所以點解傳統時代咧，尤其是特別係對鄉村嗰個户籍管理咧係咁重視？但係呢件事大家可以想象係極度困難，亦都係極度昂貴。 冇錯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一路講嗰個户籍制度咧，應該諗下就係話，我哋講有一個全面嘅户籍制度，行之有力嘅，可以一路去更新嘅。其實呢啲時間喺歷史上往往係少嘅，因為呢啲其實係國家嗰個力量係強而有力嘅時候咧，其實先能夠動員咁多嘅人力物力咧去更新户籍啊，去記錄啊，所以大部分時間咧，可能其實個户籍未必跟得上實際人口嗰個增長或者減少啊，以至於人口嘅流動啊。咁當然頭先嘉齊提到咗話，唔好年景啦，即係特別或者有啲天災人禍嘅時候，嗰啲人會流動。咁呢個其實都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有啲就係自己揾食啊維生啊，咁所以就自己帶住屋企人啊，或者隻身咁樣離鄉別井就去揾好嘅地方啊。但另外一方面就係如果個即係國家嘅力量都仍然係有一定嘅程度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組織一啲流民啊，組織一啲難民咧，就將佢哋移住去一啲可能新嘅地方，等佢哋去嗰度開發，就喺嗰度即係開家置業，咁等佢哋自己有一啲生計啦咁。 我諗起即係卡爾維諾嘅《看不見的城市》，咁《看不見的城市》咪即係呢個馬可波羅同弗比尼講故仔話佢見過好多唔同嘅城市，其中一個畫地圖嘅城市，就係話即係你畫人類畫地圖有一個慾望，就係要將個真實世界畫喺嗰個地圖嘅紙上面。但係佢話呢個係一個徒勞嚟嘅，因為佢話現實世界不斷咁變化，你畫嘅時候就係你點樣能夠做到？同一時間做變化，其實户籍都是類似的一個徒勞嚟，即係佢永遠就是一個高度變化的一個情況。即係話，就算啲人啊安土重遷，都會有生死噶嘛。即係所以户口永遠都是一個高速變動的東西。咁你永遠都是做不到實事，咁只能夠盡量維持嘅啫。咁就算是現代科技啊，我哋都可能是好幾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你都不能夠永遠去實事去管理得好完備。咁所以個問題就嚟啦，咁所以一定係以有流動人口為依歸，咁同埋嗰啲流動人口咧，其實個量可能遠比我哋平時所理解巨大添，因為其實可能好多嘅人都被認為唔係住喺自己嘅本家，可能係客嘅，即係一個好長嘅時間都話你都係客，咁啊客呢個觀念就係你係客籍啦，即係你唔係有自己一個明確嘅户口嘅地方，咁所以依一個可能係常態。咁另外即係如你所講，而另外一個就可能係戰亂嘅時候啦，呢啲嘅流動嘅人口更加係巨大。咁有一個可能遇到嘅問題就係、是，好啦，人口咁多嘅流動啦，咁我哋點樣面對呢啲人口咧？咁係咪佢嗱？我而家揾到佢啦，啊佢喺度見到啊，譬如我見到阿嘉齊喺，咦佢住咗喺出咗國喎，去咗第二度。咁我收你個税點樣收咧？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咁嗰個政府可能就要諗下，即係我承唔承認呢啲流動咗嘅人口去咗新地方，佢喺新嘅地方被記錄啊？定係話要佢捉佢翻啊？嘉齊你捉佢翻去，捉佢翻沙田咁啊？咁係點樣處理咧？可能呢個就係一個要諗嘅問題。 唔係嗱，其實我哋要咁理解啊，大部分政府咧喺古今中外咧都係因循就係冇必要唔好搞咁多嘢。係咪啊？咁因為嗱，頭先我哋講人口嗰個普查、户籍嘅建立，其實係昂貴到一個地步，係點樣？可能係比起你打仗嗰啲更昂貴，因為可以想象要紙筆墨顯，然後仲要派識字嘅人去到同你去做記錄，咁亦都係逐家逐户去訪問。咁一個鄉村，咁我假設一個可能明朝嘅里咁樣，一百一十户當你500多人。500多，即係每户5人到啦。咁諗下幾百人要去將佢哋查家宅嚇，即係每個人究竟幾大，容貌係點樣，即係名姓嗰啲當然。 你屋企有幾多人？ 係要清楚曬，仲要即係好清楚去講佢哋彼此之間嘅關係。呢件事仲要可能係咩啊？如果你真係要掌握到好似個地圖經常 update， 你經常你可能譬如明朝10年做一次王冊咁樣，幾貴嘅一件事。 有時仲要 用 GIS 做， 有時仲要做埋資產審查嘅喎。 Exactly 係啦，即係總之就係你要交幾多少税啊嘛。咁嗱，即係所以計到啲大扎嘢，冇必要嘅話，唔好搞咁多啦。咁嗱，即係所以我點解話歷代嘅政府係因循嘅咧？就係譬如我唔好講完講明朝，就係基本上能夠攞到足夠嘅税收，嗰個户籍就唔需要太跟進、太準確或者太與時並進啦。咁因此咧，我哋可以見到嗰個户籍制度其實要去成立，或者係要去即係真係要用好多國家資源去建設啦。咁第一可能就係同阿卓賢同埋阿 Vicky 你頭先所講嘅，就係喺個大亂嘅時候，即係亂世之後，可能要重新整理。咁就政府有必要去掌握人口嗰個數字，或者係可能係要因為你掌握唔到最基本嘅税收收唔到，你個政府啊、軍隊等等就好難運作啊嘛。咁所以先有咁強嘅動機嘅啫。咁啊，即係所以除咗呢啲咁嘅可能開國嘅時候，真係要掌握人口嗰個趨勢咧，咁就即係唯有係。係唔整户籍唔得， 但其實你都亦都可以係改變個制度嘅，即係如果你話因循，就係、是、如果冇問題我就唔改啦。咁就係因為咧收唔到税咧，呢個係大事嚟噶嘛，可能就會改曬話，我唔再係即係要知道嗰個人，我先至向佢收税，而係我根據個地去收税。你個地唔會喐噶嘛，嗰啲人會喐，咁我根據個地，你有地有收入，咁我就喺度向個地收税。 係，即係譬如我你喺户口度收唔到，原因就係因為嗰個户口裏邊嘅人已經唔見咗嘛。 即係嗰個地方。咁但係如果我喺另外一個地方揾到嗰個人，咁佢又冇辦法即係揾唔到佢個户口，咁我梗係就地就收税，我就對住佢嚟收。咁啊有類似接近可能即係人頭税嘅意味，即係我見到你，咁我咪可以就去收税。咁呢個就可能係一個叫解放啦，即係人嘅流動就變得自由咗，又有可能啦。即係我就算唔係自己户籍，我去咗第二度生活，或者去咗城市度居住，咁都有機會可以去做收税。咁因為我哋個題目講城市管理，我覺得依個係得意嘅，就係可以因為依個人口流動先令到城市係變得好啦。如果大家住喺農村咧，就唔使喺城市，根本就冇做。咁人口流動都係好緊要。 咁我其實想像嗰個城市同埋鄉村之間啊，譬如喺傳統中國嗰個世界裏面啦，咁城市就仿似係會多啲人口流動嘅，確實係。咁商人啊，或者係其他旅客啊、軍人、官員，佢哋如果係要喺地區之間去行動嘅話咧，都係會以城市為本咁樣嚟到去喐動。咁但係即係鄉村，你話係咪真係比較穩定，即係冇乜喐動咧？咁啊，確實又係。 係啊，所以我哋諗緊嘅個問題就係點解啲人慢慢由農村向住嗰個城市嘅聚居？咁所以打破咗嗰個流動性，令到人口可以流動咧，其實係能夠城市建立嘅其中一個重點啊。咁啊，之後發生咩事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頭兩節我哋講咗好多户口啦，主要延伸關係個人嘅安全啦，住喺嗰個鄉鎮嘅安全啦，或者出行嘅安全嘅相關嘅問題，其實都係話依個安全嘅問題係解放咗人口嘅可以生活同埋流動嘅問題。而另外一個問題，其實而家我哋話啊，冇錢就萬萬不能啊，資本主義有錢，但係喺人類漫長嘅時候咧，應該係冇糧食就萬萬不能。係咪？我揸住嚿錢，你揸住嚿糧，我肚餓嘅時候，幾多錢你都要掉出去換取糧食。咁所以我哋好而家就係已經大家人類可能已經淡忘咗，但其實好緊要嘅就係糧食儲存，其實係人類嘅資本積聚嘅第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元素，可以積聚糧食。點解要咁講咧？就因為我哋討論好多住喺海邊嘅沿岸嘅問題嘅時候，其實點解啊？而家海邊咁方便啊，又可以出海，又有海景啊，又咁靚啊，咁點解啲人唔住喺海邊咧？其中一個可能嗰個問題就係你冇辦法好似米糧可以積聚到一個有效嘅糧食積聚。咁冇得積聚糧食咧，遇到之前啲節數講嘅天災啊。變亂嘅時候，咁你就冇辦法有糧食可以俾你供應，咁所以直接導致到嗰啲地方係不宜居住，直到要有一個有效嘅糧食供應，嗰啲地方先變得居住為可能。咁所以依一個問題咧，就而家又係大家淡忘，但其實我哋即係譬如中國嘅地方啦，可以有耕種嘅有效耕種同埋糧食積聚，所以係建立一個大嘅國家嘅其中一個前提同埋基礎，可以咁理解。 哇，咁所以年年有餘都咁緊要咯，係咪？咁倉庫建立啦，或者可能即係糧食嘅剩餘等等，都係文明嗰個發展咧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嚟。咁但係即係我哋講落去之前咧，我有少少關於嗰啲户口啦，同埋税收嘅問題咧，即係想可以少少補充。咁我哋講到鄉村同城市之間嗰個差距啦，咁啊即係我哋可能想象喺傳統時代嗰個鄉村會比較穩定啲。咁確實係嘅，如果個政府咧，是用種種強而有力的政策，譬如禮甲制度、補甲制度咁樣嚟到去箍住啲人口咧，確實係有可能係使到嗰個鄉村嘅人口比較穩定一啲。咁但係呢個係喺個國家意志能夠好有效地去行使嘅時候，咁我哋知道大部分時間都好難嘅。咁頭先我提到嗰個因循嘅問題啦，就是因為你只有足夠嘅税收，咁其實個國家應該係收貨，唔需要將嗰個人口數字理解到咁徹底嘅。喺咁嘅情況之下，發展出嚟嘅就有一啲新嘅制度咧，即既然能夠維持到個户口，咁可以維持啲咩咧？就維持一個最基本嘅税收。咁用咩方法咧？譬如喺明朝、清朝咧，最簡單嘅理解就係丁，咁就係要知道有幾多税收單位，即個丁唔係一個人啊。而係佢一個税收單位，可能係代表一户嘅，或者係可能一户裏面有幾個丁嘅。咁總之就要交幾多税。咁而再發展落去咧，就係唔理你嗰個户裏面有幾多個丁啦，就係一個地區裏面有幾多個丁。咁而嗰個地區嗰個丁數咧，喺譬如清朝咧就定立咗落嚟。咁啊， 那個地區咧，就只需要向上級嘅政府咧交呢個丁嘅數就嗰啲税收就得啦。咁啊，以至到咧，可能喺中國傳統時代，特別喺明清時代，因為見到明初可能好嚴格嘅嗰個户口。去乾隆嘅時候，乾隆好有意想知道人口大概有幾多，又係好嚴格嘅。咁但係其他時候咧，都係破稀泥咁樣咧，知道個丁數就算啦。咁嗱，於是乎咧，國家可能對於户口嗰個掌握、税收嘅掌握，未必係極度準確。咁但係呢樣嘢就變咗係地方上面地方政府啦，或者係可能啲鄉官啊，譬如頭先講李甲啊嗰啲人士咧，佢哋要關注嘅地方。嗱，呢啲事咧都係同我哋點樣去管理税收？同埋税收之餘，仲要係嗰個剩餘糧食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概念嚟。咁所以即係倉庫同補甲同可能地方鄉官嘅制度啦，即係等等都係一起發展同埋互相掛鈎。 同埋人口力量轉變為糧食同埋儲存，所以都好關事嘅。 因為譬如嘉齊講嗰個即係以前嗰個户口嘅制度啊，計算個丁啊個數量咧。如果我哋用即係現代嗰個户籍個概念咧，我哋就通常話即係個户籍，我哋會分咗去城市人口同埋即係非城市即係鄉村人口。其實我哋用城市或者鄉村，其實最直接嘅一個理由咧，其實只不過係我哋想將人口咧分為一啲係農業嘅人口同埋非農業嘅人口，因為鄉村就係個農業社會嘅，城市就唔係。而點解要咁樣分呢？就係話我哋要起碼咧保證到從事農業嘅人口嘅數量有幾多，以至我哋知道咧可以嗰個國家係夠糧食嘅。因為城市嘅一個問題，即係我哋處理城市管理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城市裏邊大部分嘅人係非農業人口嘅時候，佢哋有咩？即係佢哋點樣獲得糧食？會牽涉咗好大的一個管治問題，有物流的問題，糧食供應的問題，有幾多係存量的問題，倉庫的問題嚇。咁呢個其實係一直係管治上，當我哋有城市呢個系統的時候咧，一個好主要的問題嚟嘅。 確實係咁啊，特別喺歷史上，如果係一啲作為農業大國咧，其實嗰個人力資源啊，以至於財富啊，甚至我哋依家要講緊嘅糧食，其實全部係建基於你掌握嘅農業人口啊。咁所以從呢個户籍制度到嗰個賦税制度。歷役制度到我哋頭先講到個保障啊、十五年座等等，其實所有嘢咧係一個網絡嚟嘅，連結起埋一齊咧，其實就係國家點樣去控制住呢一啲農業人口，然後你可以話佢剝削也好啦，或者咧係喺嗰度抽取出需要嘅糧食啊，糧食當然重要啦，我哋成日都講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啊，咁你打仗要糧食啊，以備天災人禍嘅時候要糧食，而且頭先卡文提到城市咧，其實城市就係一班消費人口為主嘛，有一班可能有達官貴人啦，係咪？有公務員啦，有商人啦， 軍隊 啦，有啲遊手好閒嘅人啦。呢啲人基本上大部分其實佢就係仰賴於嗰個農業人口生產出嚟嘅糧食嚇，可能進行再生產啊，或者就係食咗落肚啦咁樣。所以我哋仲要諗埋連運糧去城市入邊嘅好多時嗰啲民夫，其實都喺農村度揾出嚟嘅。 係啊，代表住就係嗰個人口裏面嗰個基本，我點解話糧食嗰個糧倉係好緊要？喺今集點解叫糧倉好緊要？就係、是、其實佢係即係傳統裏面嘅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國家嘅 balance 嚟嘅，即係嗰個基礎你能夠做乜嘢嘅前提。其實佢就係將人力有效地轉移為糧食嘅儲存，因為我哋冇辦法儲存人力嘅。而人力就消耗咗就冇咗，但係糧倉就係一個人力儲存嘅一個改變嘅東西，喺未有有效嘅資本或金錢系統裏面，糧食係有咩角色？咁點解咁代表啲咩呢？就係話我哋要揾一個地方一個 location 去儲存糧食。咁、那個糧食當然有，大家都知道有幾個功能啦。咁第一個官倉啦，咁就係俾官家去糧食去儲存啦。咁常平倉啦，就係希望就大家，當佢災荒嘅時候，我就去賣啲糧食出去。當豐年嘅時候，就儲存啲糧食，達至平抑米價嘅效果啦。因為其實米價好緊要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義倉啦，就係話譬如有啲人可以捐獻啦。咁啊，喺嗰啲嘅唔同嘅地方度，如果有災咧，就可以開倉去鎮制災民。咁倉就好好啦。咁一個觀念係理想好。但係倉咧儲存咗咁多糧食咧，就係人口都或正話係資本啊嘛。咁如果嗰個倉俾人哋掠奪咗，咁咪好大鑊咯，係咪？咁所以嗰個倉嘅位置啦、倉嘅防禦啦，點解去擺喺邊度啦，同埋點樣去防守啦？倉咧就變成咗一個除咗係糧食嘅儲存嘅重要地方之外，亦都係一個軍事嘅 嘅防御一個重要地方。 呢個當然，但倉我諗有簡單嚟講咧，就有兩種情況啦。一就係頭先提到，可能其實喺個市入邊，喺城市入邊啊，或者喺附近咧，就有啲比較可能叫做相對規模少啲嘅倉，因為呢啲最主要就係就近儲存你徵收翻嚟嘅糧食，同埋咧就即係喺有需要嘅時候咧，就發放去附近嘅地區，可能震災啊等等。咁但係可能喺歷史上更重要嘅好多咧，即係有出名嘅，譬如秦漢時代嗰啲敖倉咧叫做呢啲就係會建立喺一啲所謂嘅即係戰略要地啊。咁佢入邊都係糧食，都係戰略物資啦咁然後嗰啲地方就係會有可能重兵嘅防守啊，或者有好加固咗嘅一啲嘅防御設施啊。因為呢啲應該就係話擺存大量嘅糧食，而且咧佢好多時候嗰個用處咧就係話當發生大規模嘅天災或者戰爭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嗰啲所謂嘅戰略儲備動用出嚟嘅。 我哋話隋唐時候倉可能最出名啦，咁最出名就係嘅河洛倉啊、洛口倉嗰堆一喺呢個洛陽東邊嘅地方一堆嘅一啲嘅倉庫啦。咁嗰個倉庫可以好巨型啊，咁每一個即係一個地方有好多個嗰啲嘅倉口啦，咁每一個倉嘅裏邊可能有十米至十幾米嘅深度。咁其實倉口好鬼細咁啊，用盡量細咁，然後就下邊個土墩就好鬼大。咁我原來睇咧，佢啲技術都好勁啊！即係佢用咗好因為你諗下佢米嚟噶嘛，咁如果腐爛咗就即係你個荷包腐爛啦，係咪先？咁大鑊。咁所以就都好多技術，譬如用拍啦，同埋用火啦去燒嗰啲嘅泥土，咁令到佢變成一個有啲似土，即係有啲少少變化咗嘅表面。咁然後就底就鋪好多咩雜草啊，令到佢變成一個又能夠防蟲啦，又能夠乾燥嘅一個環境去做一個儲存。咁呢啲嘅倉去做咧，可以擺到十幾年至幾十年咧，裏邊啲都唔會變壞。咁另外要講就係當時嘅裏邊嘅儲存嘅糧食咧，好大機會咧就應該係粟為主嘅。啊，粟其實即係小米啦，啊，即係大家可能聽即係小米，咁其實就唔係稻，亦都唔係穀。咁啊，小米其實都乾咗之後都幾適合喺個呢個倉庫咧做呢個儲存。咁正話都有講，佢可以好危險啦，即係譬如徐末，咁大家可能聽瓦崗軍秘密啦， 起兵就一定要去搶糧倉先 啦。係啊，搶咗個糧倉啊，鎮制咗災民啦，咁啊鎮制災民就變咗兵啦，係咪先？你食咗我啖飯，咁你就幫我打仗，咁所以就會導致到呢啲嘅我哋叫做由冇有生命危險嘅流民，正話講個户口問題啦，加咗個糧倉之後咧，就變成可能一個社會一個大嘅動盪。 咪民以食為天啊嘛，咁邊個可以俾到糧我？邊個唔係我嘅主人或者我的皇帝咯？咁嗱，呢個係我哋對倉可能喺中國歷史發展一啲好轉折嘅，譬如可能係隋末嗰啲群雄並起嘅一啲印象啦。咁但係我就諗起一樣嘢。頭先我哋講到長命倉好、官倉好、義倉好，嗰啲倉咧都係所謂公共嘅，或者超越家庭嘅家族嘅一啲存在。咁啊但係即係我好好地，我喺我屋企儲糧，咁然後過咗一啲唔好嘅時節，咁咪 OK 咯。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講到官方倉庫嘅建立咧，就意味住咧喺個人或者家庭以外咧，係有一定嘅公共嘅設施。咁亦都係有可能係所謂 public 嘅，即係公共嗰個空間嘅存在。咁嗱，呢種咁嘅設置咧，咁究竟意味住一個點樣可能同管治相關嘅情況咧？咁嗱，我哋大概諗下傳統中國嗰啲税收啦，其實係好低的。好低，到清末嚟講，大概都係30税1，即係大概3%+左右嘅即係税款。咁啊，即係所以即係基本上政府唔係要你好多嘢嘅。咁但係各地嘅地方政府唔同級數嘅，可能嗰啲鄉官就會額外地收取你一啲收入嚟到去建立嗰啲倉庫咯。嗱，即係所以倉庫嗰啲糧食來源咧，係喺税收以外嘅一啲產量嚟。 所以咧，即係積累咧，就積谷防饑，咁啊，儲埋咗啲嘅糧食啦，又啲人口嘅力量又轉移咗之後咧，一個地方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事，咁所以糧倉的確係好緊要。咁啊，仲有啲咩可以做咧？下一節繼續講。 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到啲糧倉，其實可能係變咗兵家必爭之地啊。我哋話徐末啊，或者係唐末啊，即係趙匡胤時期啊嗰啲咧，即係好多啲糧倉嘅位置咧，都變咗好重要、好重要嘅位置。咁啊，正話都提到阿瓦岗军李密啦。咁其實我哋話李密起家，其實都係突然間一爆就天下起。其中一個佢最有效嘅原因就係佢能夠即係夠膽去開倉鎮制。因為其實徐咧有一個俾人哋鬧得好緊要，就是有啲好似孤寒得滯，即係好似有啲嘅動盪啊，或者係有啲嘅饑荒嘅時候咧，佢都唔係好願意去開倉去救濟。咁亦都有啲人認為係因為炀帝成日喺江南位置為主啦，咁啊都冇翻到去處理到京師嘅問題，咁所以就開倉遲咗。咁但係不論如何咧，李密去開倉呢個舉動咧，其實係令到李密做除咗係改變咗天下嘅局勢之外咧，仲改變咗可能好多人對。後來對糧倉嘅態度，因為普遍人都認為宋朝建立喺汴京其實就係改變策略，就唔再喺個都城喺長安要運糧，而直接咧就喺糧倉附近建都，直至咧就做咗京師，其實係管理埋或者保護埋糧倉嘅效果。咁呢個可能都係話俾你知，喺中國古代嘅時候，糧倉重要到咩地步？ 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啲倉咧，兩種嘢嚟嘅。咁一種嘅官倉咧，就係喺地方上邊，可能係為咗平抑物價，或者係去鎮制災荒嘅時候出現嘅二倉嘅神明倉咁樣。咁但係我哋所講嘅，即係譬如瓦崗軍佢哋即係去柳倉啊、冚家倉啊等等呢啲咁嘅隋朝嘅大嘅倉庫咧，就唔係嗰種地方上邊。嘅倉庫嚟，而係一個即係可能國家級嘅一個倉庫。咁嗱，頭先阿卓然你提到啦，隋朝建個首都喺大興，大興即係今日長安附近啦。咁佢其實就唔係一個喺糧食生產上邊咧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即係喺隋唐時候嘅關中，可能相對於佢咁龐大首都嘅人口，唔係可以產生好足夠嘅糧食，於是乎係要由各地咧環運一啲糧食咧嚟到去支持個京師嘅。咁啊，頭先你提到，所以點解阿趙匡胤佢哋建立宋朝嘅時候喺汴京？汴京就因為喺個大運河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位置上邊，咁所以就唔使運到咁遠。咁啊，即係喺南方嘅糧食運到去運河中間，就已經即係處理首都嗰個官員同埋軍隊佢哋嗰個糧食嘅需要。咁嗱，即係所以嗰啲隋朝建立嘅倉庫咧，其實係一個國家戰略上邊咧，要將唔同地方嗰個資源咧互補嘅一個設計嚟。即係所以喺個地方嘅即係可能係管理大帝國。嘅一個工具，咁啊就係因為生產嘅中心同埋政治或者消費嘅中心，佢哋有距離。咁呢啲咁嘅情況唔係淨係隋朝出現嘅，譬如明朝啊，朱棣佢喺即係將個首都由南京移到去北京，咁亦都係即係北京亦都係同長安嗰個處境係差唔多，佢嘅糧食生產或者周邊嗰個地方嗰個經濟力量唔足以支持嗰個首都嗰個消費需要，咁所以就要由南方。玩運大量嘅糧食咧，嚟到去支持北方嘅首都，咁都係好嘅。咁南方嘅資源因此就可以即係灌溉北方嘅需要啊，咁使到北方嗰個經濟咧就會有發展嘅情況。不過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中間嗰個運輸路線就要確保啦。隋朝整條大運河，明清都要有條大運河。咁但係當然方向又唔同啦，咁亦都可能處理嘅問題好，亦都好唔同。我哋前輩啊，張維國教授佢都講過，你要過山東咧係要上山嘅。點解轉點樣將條河上山係一個好神奇嘅，亦都係好偉大嘅土木工程嚟嘅。好啦，咁但係呢啲就係牽涉到國家係要用好大嘅力量咧嚟到去維持嗰個經濟中心同埋嗰個政治中心嗰個差距。咁啊，即係倉庫同埋可能相關嘅嗰啲運輸設施，包括運河咧，就成為咗你個國家唔係能夠存活嘅生命線。 冇錯啦，所以點解即係批評啊話呢啲係暴君啊去開拓呢啲運河，或者再早啲話秦始皇去建築咁多嘅運河啊，以及呢個交通路線咧，即係話一啲暴政啊。其實你換翻個角度睇咧，呢個其實可能係必須嘅事情嚟㗎，因為佢需要一個戰略物資嘅傳送啊，亦都需要咧，即係將國家嘅嗰個政治啊、軍事力量咧投放。我呢度反而喺度諗，頭先我哋講到糧倉嘅時候啊，我哋係咪可以去諗下 糧倉呢樣嘢，其實佢喺嗰個建立嘅過程入邊啊，係對於一個即係嗰個國家，其實佢點樣去睇嗰啲民力啊，點樣去睇所謂一個國家對人民富有嘅一個可能即係嗰個責任啦，如果我做個現代嘅觀念，可能都係我哋可以去思考嘅一個方向啊，即係唔係淨係物質上嘅嘢，而係糧倉背後其實代表咗一啲可能所謂治國嘅理念啊，或者係即係國家對點樣睇人民係一啲乜嘢嚟嘅嚇。咁特別就係頭先我哋多次提到即係話冇糧食嘅時候啊，即係民間唔夠糧食啦啊，咁大家可能個目標就會轉移到去睇呢個糧倉啊，咁覺得特別政府唔肯開倉鎮制咧，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不仁不義嘅一個行徑啊！我啱啱頭先你哋提到嗰個即係開倉嗰個問題咧，我諗起就係話開倉咧啊呢樣嘢其實就可大可小嘅嚇。頭先提到譬如話禮物敢於開倉啊，咁呢個就係可以招攬民心啊。我諗其實漢代都曾經出現一個例子啊，有一個人咧就去朝廷派佢出去巡視啊，咁佢咧就見到地方上咧即係有呢個糧食嘅需要，佢就自己開倉咧就去即係去幫助啲人民。翻到朝廷嘅時候咧，就朝廷就責問佢啦啊，即係點解你未經朝廷批准你開倉咧？咁呢個人因為都飽讀詩書啦，就引經據典啦，佢即係根據春秋嘅講法咧，大夫出疆啊，即係話咧嗰個一個作為一個官員嘅大夫咧，離開咗呢個疆土咧啊，即係呢個邊境咧，佢話我即係出咗國境啦，應該話佢話咧我就可以有呢個即係自決權咁樣。咁但係咧當時就正係漢武帝嘅時代，咁啊漢武帝手下有一個人咧就即係懟佢啦，就話在这个大一统的盛世，王者无外，我们都没有边界，你什么是出疆啊？你这个呢是即擅作主张，结果呢就斩头示众了。 哦，即其实他你开仓其实很大件事嘛，都说正话是皇家存粮啊，你话之他用途是平抑物价又好，话之他是什么都好，其实就以归根究底都是國家處啦，係咪擺咗入去之後就係屬於我噶啦嘛？ 係啊，但係譬如我哋睇翻香港啦，咁香港就冇糧倉噶，咁唔夠糧食嗰時候就會點咧？喺1919年咧，其實香港咧曾經出現一個時間咧，就係唔夠米啊。咁原因咧就係話嗰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咁有一啲嘅即係東南亞生產米嘅國家咧，佢就即係禁止出口米。而當時咧咁啱咧就日本咧就有天災，咁佢就唔夠糧食，於是咧日本就大肆咧搜購米糧，咁令到咧所有即係以即係米作為主食嘅國家咧都受到影響。咁當時香港就唔夠米，咁而嗰啲米商咧就因為咁咧就抬高個價錢，咁令到即係貧苦大眾咧就買唔到嘢食啊，就話有啲人咧即係可能三日都冇飯食啊。咁當時就爆發咗咧搶米嘅風潮，就係啲人咧就去米鋪，就原本咧就喺香港島嘅米鋪咧就被即係搶糧，慢慢咧就蔓延到九龍半島咧嗰啲米鋪咧係油麻地啊嗰啲咧都被人係去搶糧嘅。咁所以當時見到咧，其實你唔夠糧食，又冇糧倉呢個制度咧，係令到個社會係有動盪。咁當時政府嘅做法咧，就係話我睇到呢個情況咧，就決定我哋要立法。立法咧就容許咗咧當時嘅香港政府咧，就係話我有一個權力咧，喺必要時咧，我係可以向米商徵收啲米嘅嚇。咁就以咧穩定個米嗰個價錢，亦都令到咧政府咧，亦都將米咧作為咧一種咧係叫儲備嘅糧食。就係話咧，你如果係賣米，你嘅米商咧要必須咧有許可嘅執照。而且咧，政府係會要求個米商咧，係令到香港咧，即係其實佢要保證香港嘅人口係有足夠嘅米糧。嗱，當時咧就話即係最少咧要有45日嘅米糧嘅，而家咧就慢慢減少啦，就話去到咧起碼我哋要有15日嘅米糧喺香港嗰度供應咧，先可以穩定到社會嗰個即係安定性。 係，佢試過為戰物資啊嚇，咁啊處理有啲唔同。我成日覺得依個真係好問題嚟嘅，你諗下，我哋而家現代人咧對於依啲。真係冇諗嘅，即係佢你諗下啊，我會唔會餓死嘅咧嚇？我會唔會有危險嘅咧？其實呢啲問題基本上我哋已經完全地拋諸腦後。我唔知道你係咪啦，我 就最近食咪食牛扒咯。 但最近日本都有諗㗎，啲米有冇得食啊？ 但其實唔係噶嘛，係要諗㗎嘛，係咪？即或者係會唔會係其實有人幫我哋諗咗？即係呢個先係真正嗰個問題嘅所在。 同埋呢個唔單止係純粹係即係個因素好大嘅，即係有可能係天災啦，亦都有可能係政治嘅關係。譬如以前韓戰即係禁運嘅時候咧，政府其實咧都係好著意咧去幫助新界嘅農民，以至穩定香港個食物嘅供應，就唔好咁依賴進口。 不過其實即係講到底咧，倉庫又好，嗰啲米糧個穩定性又好，其實都係正正反映到歷代嘅，特別喺中國啦，政府個好重要嘅責任。就要保證百姓有足夠嘅糧食，咁點樣去保證呢？咁啊，即係你如果譬如各地有倉庫，咁啊唔夠嘅時候就自然可以攞出嚟。咁啊，但係有時可能都未必會咁理想。地方上面嗰啲二倉啊、常平倉咁容易維持咩？咁會唔會中間有中飽啊等等？呢啲成日都即係一啲令人好喺古代嘅人咧，佢哋成日都要討論嘅話題。咁但係即係講到底咧，就係中國傳統對於善治，即係一個好嘅統治者嘅一啲理解咧，就係你能夠使到各地之間佢哋缺乏嘅時候，特別係米糧唔足夠嘅時候，可以由有多餘嘅、有豐盛嘅地方去運到去。即係孟子啊，梁惠王嚇，即係講得好好。即係河西之民，如果唔夠嘢嘅話，就喺河東度調過去。反之亦然。咁一個好嘅管治就係即係互通有無，或者係缺乏嘅時候，可以喺豐盛嘅地方去鎮制。咁呢啲就係即係傳統中國咧，可能我哋咁期待一個大一統嘅帝國，咁即係講求咧一個皇帝佢能夠去管治。佢好廣闊嘅領土，咁原因唔係要為咗廣闊咁簡單，就係呢啲喺需要嘅時候咧，互通有無嘅境況。咁不過我哋講嗰啲糧食儲存，我哋通常都係講米同谷物啦，米同谷物就比較好儲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即係好重要嘅糧食咧，我哋就即係喺今日我哋想象唔到古代究竟有啲咩需要啦。譬如我哋今日有雪櫃。咁啲肉類就唔需要咁麻煩啦。咁但係如果係傳統時代咧，過冬嘅或者有啲時候即係冇肉嘅或者冇新鮮嘅肉咁點咧？ 鹽啦， 或者係用鹽啦，或者醋啊、酒啊等等嘅方式嚟到去將啲糧食封存嚇。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嘅糧食供應嘅保證。 係啊，正話嘉琪講咗好重要嘅一個點啊，就係正話我哋譬如講糧倉嘅時候咧，講到其實佢係呢個資本嘅儲存，即係其實佢係一個打破時間維度。咁而亦都係打破咗咧空間維度嘅一個重要嘅設備，所以糧倉咧其實喺時空上面咧同樣都係非常之緊要的。